慈悲是这个例子，也可的把这个门路用每个灯不用舍不上的这些的根舍不上也那么的做什么个舍身你的特什么的真子阿勒克斯维西舍特苏尼巴格米登真言Samang de dam karitang Panamadant tansavi Medini tatsukige I pardon

Namaste.